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踪天津爆炸事故的后续的处理情况。那么昨天呢是爆炸事故的头七，8月19号。那目前为止，我们再来为大家更新现在最新的遇难者的人数。那现在统计到的遇难者呢，一共是有114人，其中呢，公安消防人员19人，天津港的消防人员34人，民警7人，其他人员41人，还有13人没有确认身份。那么失联者呢，一共是有65人，其中呢，公安消防人员5个，天津港的消防人员44人，民警4人。其他人员12人。那么现在呢，一共是有677名伤员，目前正在住院治疗的就是这677名人员，其中呢危重症伤员有56个，累计出院有107名。那另外还有17000多户家庭的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涉及170多家生产企业，有3万多人受到影响。那恐怕最为直接影响的就是这些居民和消防人员，天津港的消防人员以及民警。刚才我们讲到这些遇难者、失联者和伤员的一些后续的安抚和救助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在舆论场上，我们看到这两天关于天津爆炸事故发酵最多的反倒不是这些怎么样去处理善后的事情，也不是怎么样去调查，反倒是一起反贪腐的新闻。 对，其实非常的巧合，恰恰是在8月18号，也就是在天津事故爆炸案发生之后的头七的日子，国家安监总局的局长杨栋梁被中纪委双规调查。但是呢，非常非常让大家觉得玩味的是，杨栋梁前几天还出现在了整个安全事故调查小组当中担任组长的工作，虽然之后被杨焕宁替代，他在事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赶赴了天津的爆炸现场，甚至在这个总理李克强访问爆炸现场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列。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感觉杨栋梁好像一直在调查小组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恰恰是这么一个有着重要角色的官员在这个时候被双规落马了。而且更巧合的是，杨栋梁在这之前他曾经主政天津，担任天津市的副市长，主管安全和化工这个方面，然后恰恰又是他主管的这个方面出了事故，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又被爆出落马，大家就开始猜测，哎，是不是杨栋梁应该对这个瑞海的爆炸案负上直接责任，所以他才被双规。可是现在大家更多的理性的思考之后发现，其实中纪委按道理说应该是早早就开始着手调查杨栋梁的案件，可能这个杨栋梁落马跟这个事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到底实情是如何，其实现在谁都不知道。 那至少我们知道，从表面上的这个所谓的意义来看哈，就是说他呢是创造了18大之后打虎的4个第一，包括哪4个呢？18大之后被查的第一个在任的总局一把手，重大公共事件后被火速查处的第一个正部级官员，第三个一把手，第三个第一是说王岐山讲话之后最快落马的省部级一把手，最后杨栋梁也是安监系统查处的最高级别的首虎。那大家就最为关心的是说，他到底跟这次天津爆炸有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我们去对照中纪委办案的一切流程的话，大家很明显就会感觉到，那应该不会这么快，应该对他的调查呢之前就开始有，说这次天津港的爆炸呢顶多可能算是为这次抓人提供理由，但是或许连诱因都很难算。那到底说这个杨栋梁的这个被查的端倪哈，是不是之前我们就能够发现？我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腾讯的棱镜，他就这么一个报道说，18号的上午，国务院的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调查组成立，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担任组长。杨焕宁出任组长，或许就可以看出杨栋梁被查的迹象，因为近年来的特大的安全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都是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担任，公安局的领导不仅很少担任组长、副组长，甚至呢，有的时候连组员都不是。哎， 可是呢，他们就接着分析说，这次因为杨栋梁即将落马，所以会不会调查组才有这个公安部牵头？那当然，这些也都是有点像是马后炮式的分析。 对， 说实话， 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杨栋梁曾经主政天津，他又是负责这方面的 避嫌是吧？ 对事故，所以他就避嫌，不能在这个调查组当中担任角色，不然也是自己查自己，查不清楚。 好，那现在这个非常火速的把杨栋梁拿下也很罕见，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中纪委的动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分析？今天呢还是请到了我们两位的王牌分析大师，我把他叫做分析大师。一位呢是这个资深的媒体人石飞克先生，长期关注于时政，尤其是这个法律方面的这方面的新闻，非常的精通。那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同样非常熟悉的，身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那我们先请石飞克先生来谈一谈哈，这次杨栋梁下台到底有什么耐人寻味的地方？ 杨栋梁这个事儿，从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儿。像这种正部级干部被查，现职的在职的正部级干部被查，在十八大以后这是常见的，但是在这种出事以后，作为指挥救灾的主要在救灾的火线被拉下，这是罕见的。我的印象当中，好像这是几十年来第一例，这应该是中国政治运作当中的一个非常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他究竟是跟石油系的牵连，还是因为在天津任职的时候的这个旧账被翻出来了，这个目前没法下这个结论。我觉得就是两者都有可能，两者都有可能，因为他应该是在12年左右由天津常务副市长直接升正部级嘛，这个很难说，就是因为石油系牵连，还是因为在天津任职，这个不好说。只能说现在的比较集中的一点是他这种对他这种做法，我觉得其实火线拿下杨栋梁这种做法确实是一种非常态。这里面你看啊，其实这次杨焕宁来做国务院调查组的组长，在此之前有一家媒体中国企业家根据他的报道是已经明确了调查组组长是由杨栋梁自己来做的。因为每一次重大事故的调查的话，这调查组组长基本上都是由国家安全总局的局长来做，灾难没那么大的话都会由副局长，但是像这种一百以上的伤亡影响非常大的，一般的直接由这个局长，上东方之星就是这样的，由这个总局局长，也就杨栋梁本人呢做这个组长。大概我记得是在15号左右，中国企业家就有了报道，说已经确定调查组组长由杨栋梁来担任。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过由公安部长、由公安部的什么常务副部长来担任这调查组长的，结果3天之内就直接把调查组的组长给拿下了。换一人，或者换一个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直接拿下调查组的组长也是很少见，而且调查组的组长历来都是由安监总局的负责人来担任，由公安部的负责人来担任，这是第一次，我印象当中这是第一次。有评论认为的话，这次主要是追责，就涉及到消防队的这种牺牲，所以由公安部来这个杨焕宁来担任比较合适。那我觉得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消防本身就是公安系统自己管的，如果由公安系统自己来查自己消防的事，那你也未必能够服众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看不明白，只是能明确一点是这两个职位现在都是正部级职位，由杨焕宁是公安部的正部级副部长。 看媒体就倒推回去，除了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线索之外哈，中国企业家其实还有，我具体不记得是哪家报纸了，也会有分析说在某个时候该出现的时候杨栋梁没出现，说明可能中纪委已经动手了。就是这些媒体马后炮式的分析，您觉得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还真不好说，据我的这种观察的话，我觉得该出现没出现这个不足以成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因为十八大以后中纪委办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跟以前区别，就是他要弄一个抓一个这样级别高的干部，基本上这个干部的直接领导是不知道的，是不知情的。比如说这一次黄兴国昨天答记者问，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也是到网上看到消息才知道这个杨栋梁被抓了，按说他是天津市委代书记兼天津市长，杨栋梁在天津调查，这个社会跟他知会一声对吧，要带走那个杨栋梁来跟他知会一声，但他不知道。上一次抓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在抓他的时候，抓他的第一天 广东省委开会，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胡春华他在主持会议，广东卫视的镜头还对着朱明国来了一个特写。也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扎朱明国胡春华的不知情，是这个扎到了。包括上一次扎这个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抓周本顺的时候，现在基本上信息透露出来是直接在这个会上带走的。这个会是京津冀三角区的一个联合发展一个一体化的这么一个会议，是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的，完了直接就把他带走了。那我们那个判断是好像这个张高丽都未必知道，所以说他自己本人这是未必知道的，一直到被抓的前一天的时候他都未必知道，他的直接领导也未必知道，这是目前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十八大以后中纪委办案的新常态。 嗯， 所以如果以他哪天没到，哪天应该出现没出现作为这个判断依据，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成立了。 好，我刚才说的这些报纸的报道呢，就蛛丝马迹，包括这些啊，像天津日报他们在8月13号的时候就说，当时呢是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去天津探望受伤人员并且慰问家属，天津日报就提到了杨栋梁的陪同，但是呢更加权威的这个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同题报道只提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但是又没有提到同为部级官员的杨栋梁，就说哎，这是不是显示了杨栋梁可能落马的这个痕迹。那当然这些我都觉得像是马后炮的一种分析，似乎没有看到在这些媒体刚刚报道出来的时候大家能发现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可能蕴藏的一些某些的这个玄机。但是我们看到爆炸声在天津响起之后啊，现在也可以说已经在杨栋梁家响起了，接下来马上他的儿子也被查。那他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呢？他呢是在中海石油下属公司任职，叫做杨辉。那杨辉呢，根据这个新京报的报道，他是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思想政治部的总经理，在2011年的时候进入这个集团，不到30岁的他起初呢是当团委书记，期间呢跟这个时任他爸爸当时呢是这个常务副市长嘛，杨栋梁跟时任中海油副总经理的吴振芳关系非常的密切。吴振芳呢当时分管的就是气电集团。那今年4月份的时候，吴振芳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落马了。根据天津市的纪检系统人士称呢，有关部门其实对杨栋梁的秘密调查已经有半年，爆炸呢只是一个契机。那么杨栋梁在天津担任副市长期间呢就已经被很多人举报了，所以这次呢只是刚好找了一个好的曝光的机会。 对，其实我们看到他儿子被落马，所以我们就发现他其实背后还有另外一个背景的体系，就是他在石油系统工作了很多年，他曾经在石油系统工作了22年，然后他在天津任上呢，因为他的副市长是主管国资，然后他又跟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桶油关系非常的密切，跟他们的高层有非常频频的接触，除了刚才提到的中海油，他还跟中石油当时的老总蒋敏杰有过非常多的接触，而且还同蒋敏杰一起在大港油田调研，甚至因为工作关系他和中石油的总经理廖永远、中石化的总经理王天普等都非常的熟。现在呢这些人全部都已经因为贪腐问题而落马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杨栋梁他背后可能不仅仅是这次爆炸事件，更多的有可能是跟他在石油系统当时他的这些经历有关系。而且有相关人士就向媒体爆料，就说其实杨栋梁不是蒋敏杰这条线上的人，但是他跟中石化、中石油这些高层变熟，就是因为他在天津市主政期间曾经主导过很多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项目落户天津，然后这中间是不是存在问题，那这个就等待有关部门出来澄清了。 其实除了这些石油系统哈，这个非常复杂的政商关系圈里面还少不了公安和消防。那我们看到呢，新华社最近呢是采访了这个肇祸的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多名被警方控制的股东。那么报道里面就说呢，瑞海国际的实际控制人叫做董涉轩， 他呢是已经去世的天津港的前公安局长董培军的儿子，以及呢曾经担任过中化集团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的于学伟。那么这个于学伟就承认呢，他是在酒桌上认识的董涉轩，他爸是公安局长，所以呢他在港口混得很开。那么在2012年的底，两个人就决定利用双方的资源，所谓的共同创业。董涉轩就说了，我的关系呢主要是在公安在消防这部分，于学伟的关系呢主要是在安监港口管理局海关海事环保方面。那么成立热海公司之后，两个人就利用双方的资源进行所谓的层层通关。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整张非常密密麻麻的一张大网。那现在看到似乎我们要进行这个全面的调查，必须各个击破。那刚才我们讲到的只是这张网当中的几个部分，恐怕还有很多的这些层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撕开。那么这背后呢恐怕又会衍生出其他的一些政治阴谋论的这个想法，说谁是谁的后台啊，谁是谁哪个著名大官的什么的爪牙，这些看到海外媒体都捕风捉影的消息都有了。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在没有办法证实之前我们通通可以说都是假新闻。 对， 但是呢不能不让人联想的是，它背后到底会不会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政治博弈。那接下来这是张立帆先生最擅长分析的部分，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来看待的。 说他跟他天津任内的准批完全没有关系，那他在天津任职那么长时间，我觉得可能不会，就天津的腐败一点不沾边。 嗯， 我想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他在石油系统工作的时间更长，好像资历更深，那么这一点呢就会联想到比如说某一位前常委也曾经在这个系统工作，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联想，是否就是说这个石油帮除了周永康以外还需要深挖？因为这个石油帮好像并不是就是周永康是唯一的老大，好像并不是这个情况。那么当然这个现在看杨栋梁的儿子他是在中海油的，他也同时被查了，所以我想呢这个事儿肯定也跟石油系统有关，这两头肯定是都有关，不会是只因为一个。但是有一点，在这个天津爆炸的这个关键时刻，他作为安监局长，他还担任一个小组长，因为现在出现了两个小组，关于这个爆炸事故啊，一个是好像国务院的这个事故调查小组，这个呢是杨栋梁担任组长。这个15号就有消息，然后呢这个他也是开始工作，而且还有就是好像他已经在他所掌控的这个监察部门的网站上他们挂出来一些文件，明显的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交通部门。好像因为他推出了一个叫危险货物什么管理办法，这个跟他们本职工作一点没有关系，实际上跟他有关系的是这个危险化学品的这个管理办法，那他们其实是有责任的。那么作为他这么一个安监部门的主管，他又主持这么一个小组，他又来进行调查，等于还是自己查自己。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显然是不合适，就有可能来通过他的利用他的职权来推卸他这个部门的责任。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么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肯定是要把它给拿下来。所以我们看后来国务院又还成立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由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来挂帅，然后还有其他部门，比如什么什么高检啊，还有这个天津市啊等等等等。那这次这个感觉上他这个事儿的牵扯面比较广，有可能是我们在此前啊我也曾经谈过，我说我觉得不见得北戴河就没有政治活动，那么是不是这个举措在此时此刻拿下它，除了它跟这两个系统的关系，除了它现在的位置不适合去主持调查工作之外，还有没有就是进一步的政治博弈的背景，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好，就是说呢，现在我们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可能这个地震哈、啊、是刚刚开启这个地震模式，估计接下来还有很多人不安全。那我们再请张老师接着分析呢，现在中纪委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抛出杨栋梁的案子？ 大家前一段对中纪委工作有点疑问，就是说中纪委是不是打老虎打不下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见有大老虎抛，当然后来我们看是抛了几个大老虎了，那么但是好像这个大家还觉得不过瘾，觉得那都是死老虎，就是你抛不抛的反正早晚你得抛，所以我觉得中纪委可能也有就是说哎，借这个杨栋梁的人头立威的这个意味，我觉得也还是有，举报他的人据说也不少，包括他在天津时期就有很多人举报他，而且如果是他作为石油帮的一个重要成员，那可能被盯上的时间也不会短，所以也有说可能至少就是调查他已经有半年之久，所以呢只是现在是一个这个事件等于是一个触发点，正好需要这么一个人头来祭旗，啊，那么来名正典型，就先把他拿下。但是后头，那么可能他作为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间的一颗棋子儿，他被抛出来了，可能是这个情况。那后续还有什么？反正我一直说，我说到五中全会前，我们肯定还有戏可看。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它引发的对体制的震荡，这个后续的效应，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就这个余震不会断。我个人，我只能是一个观察者，虽然说很多老百姓他是受害者，甚至可能他人间蒸发了，他这个被气化了，可能还有很多的内幕没法知道。但是呢，这个事情确实把这个体制的这个阴暗面，我们看不到的这些个角落打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口子，它把这个体制的弊端都已经暴露出来了。 好，那么如果我们循着刚才讲到的这个董涉轩和余学伟他们提到的这几个领域，包括公安、消防、安监、港口管理局、海关、海事、环保，那现在从最近的这些打虎反腐败的消息看到呢，这个安监和环保都已经有了一个突破口，但是现在不知道这个环保部刚刚落马的一位司长级的这个官员，他的这个落马跟爆炸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少从舆论的这个表面的印象来看哈，觉得这两个部门已经是有了突破口，那么剩下的是不是所有人都干净呢？在这次爆炸事故当中有没有人因此而要躺下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接着再关注。那其实昨天还有一个媒体讨论很多的地方，在于现在天津的代书记代市长黄兴国终于是出现在了新闻发布会上，那他讲话呢似乎讲的也很大气，说我要负主要的责任，那这番话我们又怎么样去理解，为什么在事故发生七天之后他才现身，这个媒体人士和视频观察家他们怎么看待。三天话新闻稍后见。后来三天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十二号的大爆炸发生之后呢，天津的政府部门是召开了九次的发布会，但是呢代书记兼市长黄兴国都没有出现，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第十次发布会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黄兴国的身影。那么他在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作为总指挥集中精力指挥救援，所以今天才与大家见面， 他说呢，作为天津市代理书记又是市长，这么大的事故发生在天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要承担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同时还表示，为了加强舆情引导，此前召开了9场新闻发布会，设立了新闻中心等，尽最大努力做到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权威发布信息。当然我们做的也不怎么好，我们在慢慢的改进。听他讲的这番话哈，我的感觉是还挺诚恳、挺实在的。至少他敢于承认自己哪做的不好，他也敢于承担责任，他这番气度还是令人赞赏。但是为什么迟迟到了事发的第8天才出现？那这个时间点说明什么问题？之前为什么不出来一句话说我在集中精力指挥救援就可以收获了吗？那他讲到的这个承担不可推卸领导责任又怎么样去理解？因为在现场的时候呢，其实有记者就会问到说会不会有领导引咎辞职，他说要根据事实客观公正的处理，相当于他没有正面的这个回应他会不会引咎辞职。那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一番话，怎么样去理解他所讲到的这个责任一词？我们来听听石飞克先生的分析。 我两个看法，第一的话，以我的感觉，在中国这么一个省部级干部，当众说起来，我自己要负主要责任，要做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如果用这种语态来说话了，说的是这么个内容的话，我估计，非常大的可能，接下来的新闻就是中央同意洪兴国辞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天津市长职务。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我们说锣鼓听音呢，说话听声呢，从他这个这么来表达的这么一个口径来看的话，就是很大可能。这几天就能看到，说不定这几天就会出现。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搞明白，为什么之前6-7天时间里面，洪兴国就一直没露面。不但洪兴国没露面，开始这3-4天里面，连天津的市级领导、副市长、分管的常副市长这些，都没一个露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我到现在也没太搞明白。有2种观点啊，认为来解释这个现象。一个现象是认为这还涉及到一个体制互相扯皮，就是天津认为这个事主要是天津港的事，交通部那一块的垂直管理的事，就跟天津市本身关系不大，所以呢他们就在一边看热闹，就没那么积极主动的出来承担责任，这是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认为呢，天津的官僚啊是出了名的这个麻憨，是出了名的这个一有事就捂着，就还没有，就像我们上次聊的那样的，没有学会怎么样面对公众、面对媒体。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可能都有，但是还是很难解释这现象。为什么呢？洪兴国不是在天津本土出来的官员，他是浙江过来的，他在浙江在很多地方的任过职干，在江浙、华中这一带基本上都是比较开放的地方，不至于他的这种政治素养和他的这个处事方式这么蛮横、这么迟钝吧？我觉得不至于。而且外面还有一种说法，他也是西家军嘛，对吧？他也是西家军嘛，也属于现在的总书记用人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浙江新军嘛，我们称为浙江新军，来自浙江的这个福建的这个体系里面，所以这个确实是还需要观察，很难下一个结论。 好，根据石飞克先生的分析哈，他有一个预判，他这个可能是真的为他的辞职或者下台埋下伏笔。根据中国的这种政治运行的规律和特点的话，那如果说他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平民愤，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对， 就说 但是说实话，即使他真的辞职了，那到底大家能不能把这个愤怒给消下去，我觉得真的不见得。其实大家更需要的不是有官员引咎辞职，而是有官员出来解决大家眼前的现实困难。 对，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有很多房屋损坏了，现在我们也看到政府出来表态说政府不会回购这些民居，政府会成立专门的修缮小组来修缮这些房屋。但是大家其实真的就够了吗？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你修好了我也不敢去住，因为墙体已经产生了裂缝，然后结构也许已经不安全了，再加上这些危险的爆炸产生的这些尘埃会不会遗留在我的房间里对人体有害等等的。甚至现在也有谣言在说，哎，有的记者可能在那儿长期采访已经身体出现了异常， 到底是这是不是真的，也没有人出来证实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对人体有害，到底有没有产生神经毒气，好像大家现在也一直在猜测。其实这个时候恰恰是需要有官员出来可以诚恳地说一句，哎，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哪怕真的有问题，只要你坦诚面对，只要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要你真的是为民众考虑的，而不是仅仅做戏说我辞职我有责任，那我觉得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更实际的、 嗯、 包括像这次杨栋梁，即使他是因为跟这个事故有关然后被查了把他拿下马，可能大家会觉得这已经给民众一个交代了，但是民众要看的不仅仅是你给民众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对，其实我们看到有记者，香港明报的记者，他们就在现场观察到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在昨天上午传出黄兴国会出席下午的这个第十次发表会之后，发布会之后，来自爆炸现场周边八个楼盘的业主就聚集在外面要求跟黄市长见面。那么据了解呢，这些业主就来自爆炸现场2公里范围之内的这个最少八个楼盘，大概有500多个业主在酒店外拉横额，就是高喊回购房屋要见市长这些口号。现场呢有几数十名的这个警力在旁边待命防止出现骚乱，但是双方呢也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截至我看到这篇报道，在昨天下午发截稿之前，有关开发区的负责人出面和业主接触了，并且要求业主呢在楼盘内每栋楼中选出一个代表跟政府协商。但是呢，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为止，多名之前跟记者留下联络方式的业主的手机都是关机，就是要回避记者的采访。所以接下来哈，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周边的这些居民，他们的房子怎么办？怎么赔？怎么修？具体要按照一个怎么样的法律和程序来办？确实是非常非常现实。那我们话又说回来，其实刚才顺宇讲到了，现在拿下杨栋梁也好，或者让黄市长出面也好，这算不算一种凭民愤的这个理解？凭民愤之余，政府还应该多做一些什么，让老百姓心里更加的舒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张老师的这个分析，说拿下杨栋梁他到底还意味着什么。 大家看着也不过瘾的，现在公众要看戏的心态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有所不同了。过去吧，那个您反腐啊，指着大家在看戏，然后在幸灾乐祸。 嗯， 现在的问题是危及到这个公众自身了。你这个你的这个爆炸以后的污染情况是怎么样？然后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的民生的问题啊，这个地下水源有没有污染，然后这个地区还是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然后你这个一带一路搞得轰轰烈烈，天津港应该算是一个起点吧，那现在这个往下再怎么弄，你这个环渤海这也是一块心头肉，这领导的心头肉啊，但是也是老百姓的这个民生所在，他关系到他自己的自身安全了。我觉得公众他肯定在这个事儿上，他不但是要看戏的问题，他可能还想要参与了。所以呢，面对这公众的参与，官方面对这么一个局面，你还想什么三个自信呢？你的公信力都没有了，你光有自信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所以说你说什么过去宣传讲那一套啊，就是每次一出事故就来这个什么坏事变好事，弄一套这个什么做点诗啊，做点歌颂歌呀、啊、就把这个事情怼过去。我觉得这一次啊，就是感动中国这一套不管用了。 嗯， 为什么呢？这个老百姓有切身的利害，有切肤之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说做了一个杨栋梁就能折过去的事儿，这个事情是你们整个体制的事情，你不做这样的体制的改革，不做深刻的反思，老是讲自己永远正确，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这套东西我觉得很难让人相信了。这就像你看这个历史的改变啊，就是有时候就是某一个重大事件它会导致一个时代的这个结束。比如说林彪事件，你当初把这个毛泽东你把林彪捧得那么高副统帅， 毛主席的接班人还写入了党章，突然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了，然后就变成这个叛徒、卖国贼。那其实损害的是什么呢？损害的是毛泽东自己的威信，就毛泽东的神话从那个时候开始破灭了。 嗯， 所以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你讲了这么多的这个依法治国也好，中国梦也好，那到现在我们现在实际上，我想在天津的老百姓，至少在天津港区附近的老百姓，他做的肯定是一场噩梦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套东西，就原来的那套宣传已经被这个现实无情的打破了。 嗯， 所以没有新的举措，没有新的思维，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体制很难有可持续性。 好，这个张老师延伸的这个面就比较的广啊，他主要还是一个借古讽今的这么一个分析的方法。那话又说回来，到底反反复复的我们讲体制问题，体制问题，那这次天津爆炸它怎么样折射出背后的体制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张老师的分析。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整个体系的问题，你分析这一次天津港这个爆炸，你就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各管一段儿，所以天津市很有怨气。为什么呢？天津市认为就是这个住宅区这头是归我们管，但是这个港区这一头那就是交通部的地盘，所以呢中间说应该是这个说危险品仓库跟这个居民区应该有1000米，它就没有1000米，那这个事儿呢好像就是交通部门的责任。但是交通部门它把持天津港这么多年这块肥肉，双方它跟地方上是一直是有矛盾，就是双方对这块肥肉，天津认为这地方本来就是我们的，然后我们还吃不着，那后来好像是给点汤喝吧。但是呢这个交通部门呢，它实际上这几大港口都是他们的肥肉，所以呢这种情况也是就是各个部门这个中间的矛盾。所以据说是天津市他这个李克强总理批评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但是一有人提议说这个事请中央直接来调查，大家都拥护。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事儿他们认为其实交通部门的责任更大，因为交通部门跟铁路部门一样，他们原来都是一些独立王国，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港区内的整个一套体系，这个东西就比较的厉害，就是它是一个国中之国。那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整体上这个体制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故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它引发了公众对这个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体制的思考，包括你像宣传部门这次的表现也是一样，你先是捂盖子，不许说，然后这个新闻发布不许这些个遇难者的亲属来找亲人，然后呢但是这又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你根本就管不了，但是呢你还是按原来的那套思路你去进行管理，这个注定要失败，注定你自己的底裤要掉下来，但是呢他们还是按这个老办法来做，而且大家都是各管一段。你看天津市他一下子在事故发生他一下子成立5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就是管雨情，管什么维稳之类的，那无非就是要控制家属吧。所以我觉得他们这套思路啊，就是提防老百姓跟防贼防敌人一样的提防老百姓，这个本身就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那你说的那套东西都是假的，所以才会最后落得这么一个尴尬的地步。所以我觉得现在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体制必须要反思，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重大事故，为什么这个管理会这么混乱这么多头，然后各个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现在变成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哎，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党员不对党负责，官员不对这个他自己的这个领导或者是这个组织负责，就变成这么一个情况，大家 互相都不负责，那这个国家怎么能搞得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根本问题其实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个时代恐怕很快就会要结束。 好，听得出来哈，张立凡先生这次挺激动的，就是非常的着急，当然也是因为爱之深了才会责之切嘛。那我们话说到现实层面，就是关于这次有一些信息的这个流出，可能在舆论场上大家会觉得很困惑，到底应该听谁的。你比如说到焦点访谈，说到新华社关于这个神经性毒气超标的这个问题，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问到环保部门的官员，他就说不清楚，这个我们环保部我们再去核实一下。当记者问到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新闻已经出现了。这逐渐刚才张老师讲到的这各自伪证各自山头，中间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那么在这种信息本身他们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之下，你发布到公众，在公众层面它一定会引发 恐慌， 对，除了困惑之外更可怕的就是恐慌。那接下来我们专门来分析啊，就在这个神经性毒气超标这个问题上，媒体或者说整个的信息发布系统它到底做的对还是做的哪不好，要改的话应该再从什么地方去改，还是请石飞克先生来分析。三句话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说到这个神经性毒气超标，最开始呢，是因为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在17号的一个报道，他们呢就配备了先进的检测设备，是说的是这个北京消防总队的生化侦察队伍在爆炸核心区呢检测到了氰化钠和有毒气体，都达到了仪器测量的最高值。那么报道呢就引述北京公安消防总队的副参谋长李兴华的原话，我们看到画面确实是他自己说的，说今天上午这趟去采集的结果，侦测的结果跟昨天一模一样，几乎一样，还是氰化钠和神经性毒气这两种有毒的气体，这两项指标都达到最高值。那么这个神经性的毒气超标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根据北京化工大学国家新危险化学品评估和事故鉴定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叫门宝，他呢就说，人一旦吸入这种毒气，可以与神经细胞产生作用，使得酶失活，另外呢可以导致呼吸系统、心脏等骤停，进而致死。但是随后呢，新华社又援引军事医学院科学院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专家丁日高的说法，只要具备专业常识就知道这绝不可能。那么这个院的研究员王永安也说，它的合成极为的复杂，现场事故的现场根本没有产生这种毒剂的可能性。那看到昨天央视的网站上已经是撤下了这个焦点访谈的节目，说这个专家就说，王永安的这个研究员就说，不排除现场的测量仪器出现误报。那看到新华社的这个口径变成了这属于重大的误判。 如果是误判的话，你为什么不重复检测一下呢？再去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神经毒气，反而这么着急出来澄清，这种澄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让大家反而觉得之前可能不是误判，反而这次是欲盖弥彰。 总之所有的这个信息出来，大家都觉得两个都是挺权威的一个发布的机构和节目，到底应该信谁的？你后来重新澄清的这个程序到底算不算清楚，交代的算不算清楚，这恐怕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那我们再请石飞克先生来分析这个事件，我们怎么看？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吧。第一个是纯粹从专业角度讨论，就是神经性毒气或者说神经剂毒气，如果它作为一种化学武器的话，那么在天津爆炸的现场有没有可能出现，就是有没有可能那里本来就有，或者是因为爆炸又产生了这么一种毒气？目前我所知道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就是那个地方是不应该，常理上是不应该储存这么一种化学武器，也不应该由于这些化学药品因为爆炸而能够合成一种新的这么一种化学武器出来，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就是没有，这是我目前所接触到的这个专业的信息，他们的证明这一点。这第一，第二，如果我们根据的信息再来分析这两个媒体的截然相反的报道，一家媒体是焦点访谈，一家媒体是新华社，对吧？一个是央视的最权威的部门，一个是国社。焦点访谈的信源主要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消防总队的一个副参谋长在现场，他说我们测到了神经性毒气怎么怎么着会杀害人的神经。新华社的查到的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化学武器专家，我还是倾向于相信后者。新华社的这个判断吧。原因两个，第一个我就刚才讲的这个依据，就专业依据，因为涉及到化学武器这一块，最权威的，在中国最权威的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就是化学武器专家。因为化学武器这一块的话，是在中国是任何国家都管得很死的，中国管的尤其是基本上就是由中央军委的管的，由部队在管的，外面不可能插手。那么焦点访谈的这个信息又是怎么出来的呢？因为它的信源很简单，就是消防。而消防这一次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之前我们都有判断，消防部队对这一块是不熟悉的，他是不专业的，他只会灭火，他并不懂化学武器的。所以呢，我的判断就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细微的一个以讹传讹的地方，就是北京消防的这个官兵现场他们的仪器是测出来有一种毒气，这种毒气是现场的一种毒气，这种毒气会对人的神经构成损害，但是这种对人的神经构成损害的毒气是不是就是神经性毒气？我觉得不能这么叫，但是他们就顺手就给他叫成神经性毒气了。焦点访谈呢就拿了这个信源，没有再加一个甄别环节直接播出来了。因为像焦点访谈在栏目，他们的播出环节是非常严格的。按说这个时候啊，其实应该领导在签片的时候是应该再加一个环节，就是甄别环节，就是消防部门认为这是神经性毒气，但是消防部门不权威啊，那么是不是应该再请国内最权威的机构来把下关，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因为播出的时间比较紧急，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就疏忽了这个环节，这是我的一个分析，我的一个判断，直接就播出来了。因为他可能想的是，反正又不是我说的，是消防说的，那消防已经足够权威了，他们说有神经性毒气了，我们就说有神经性毒气的。电视又是一个影像新闻，就是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又不是我说的，又不是记者说的，对吧？好，这么一出来以后的话，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这些党媒、权威党媒再一卷一弄，可能就造成这么一种效果。但是这个效果的话，站在专业角度讲，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效果。因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刚才我讲的这种专业意见，在军方看来，就意味着外界的解读，特别是国外，就会认为：第一，天津港、塘沽港这个地方本来就有这种化学武器，中国的军队把这种化学武器私藏在这个商业港口、物流公司里面，那么你想干嘛呢？你想走私啊？你想偷偷的贩卖化学武器啊？那么这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联合国的法则都不允许的，这就是成了丑闻了，成了惊天丑闻了，对吧？所以这种叫灾难性的传播效果的话，我想军方是一定要极力避免的。所以他们第一时间通过新华社，让最权威的专家站出来甄别。我觉得这是你所看到的现在的一个现象。我个人认为的话，我基本倾向相信他们的。因为这个是不开玩笑的，而且这种误判的概率非常大。所以你看的新闻，新华社的新闻，那个军方专家他是这么说的，说现场发现神经性毒气是一个重大误判。他说的不是事实有问题，现场呢是有毒气的，硝酸钾、硝酸钠、氰化钠这些东西爆炸以后产生化学反应，确实有毒气的。但是这个毒气不叫神经性毒气，也不叫神经递毒气，这个不是我们常规上的化学武器这个概念，就是现场产生的毒气。还有个依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现在的新闻所暴露出来的这些毒气的伤害效果，看到都是皮肤，看到吗？现场人说皮肤上灼伤、皮肤红肿、溃烂或者呕吐这种。但是真正的化学武器神经性毒气是不会对皮肤构成影响的，它是直接杀伤你的神经，让你心脏麻痹，让你那个最后就死掉。就是从这个症状看也不像是神经性毒气，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简单分析。目前看来，焦点访谈央视那一块也没有再反过来再争辩，对吧？这个事基本上就是新华社辟谣以后，基本上就这么差不多，目前看来就应该是这么定性了。 就说这个辟谣的力度您觉得也是够的，他需不需要再把过程说得更加详细一些，或者他宣传的力度还要再大一些，或者焦点访谈你就应该自己出来，或者原来的接受采访的那个专家再出来说是我判断错误。 所以这里面我的看法也同意你的意见嘛，我觉得对普通老百姓他们不会像我们那样做这种很专业很深入的分析，他只会觉得困惑，怎么回事啊？一边是焦点访谈说的，一边是新华社说的，我到底信谁呢？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这些媒体啊，包括新华社，包括焦点访谈自己应该说得更清楚，对吧？ 嗯， 就像把我刚才讲的一些道理让专家讲出来，你专家就直接说我们认为现场可能有毒气，这毒气确实会对人构成伤害，但这种毒气不应该叫神经性毒气，神经毒气和神经记忆毒气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化学武器的一种概念，对吧？而且消防部队现场测毒气的这种东西，这种仪器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器，它的灵敏度准确度是不够的，真正能够测出神经性毒气的最严格的标准是我们手上的什么什么仪器，应该这么把它说清楚，叫解惑。所以说只有做到了解惑才是达到了真正的一个辟谣的效果，否则的话还是未必能够消除大家疑惑，说不定还会增加新的疑惑。 没错，非常同意啊，史飞克老师最后说的那句要解惑，而且呢尽量是要把解惑的，既然是你觉得你自己的这个推导的过程是准确无误的话，那大可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推导的，大家能不能看懂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你要清清楚楚把你的这些信息完整无误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对，除了解惑，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应该出来道歉和担上责任。比如说央视的焦点访谈、 嗯、 他的确引起了大家的误判，认为这是一种神经毒气，那既然他现在已经承认，或者说他把自己的节目下架了，变相的承认这是错的，他就应该在节目里公开表明自己可能之前产生了误会、 嗯、 而不是悄无声息的把节目下架就不了了之了。 对，这恐怕是另外一种更加负责任或者更加圆满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说到这儿，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还是在不断重复我们的广告，三立化新闻的这个微博啊，还是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上面留下你们的看法、对节目也好，对主持人也好，对我们的嘉宾也好，对选题也好，都希望你大胆明白实在的说出你内心的真实的想法。那再次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